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4集。陈大老卷酒，何晨拒绝过 M 大的女人。酒吧里面，秦修晨正在跟一个外国人谈论生意， 要做愉快。 两人签了协约，外国人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话，看得出来诚意。秦修晨也起身，伸出右手，微微一笑。 合作愉快。 外国人还要请他继续玩，秦修晨直接拒绝了。他明天还要拍戏。 走吧。 他理了理白衬衫的衣领，身材修长挺拔，清俊极了。酒吧昏暗的灯光下，整个人越发显得与这浮华格格不入。陈宇熟练地帮他挡掉了今晚前来搭讪的第23个女人。两个人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后方忽然一阵骚乱，十几个黑衣保镖拿出了武器，在人群中出动，隐隐的还能听到一声枪响。 M 州几个帮派动手再正常不过，几个人用 M 州的通用语开口， 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 出口已经被四个拿着武器的黑衣人包围住了，人群骚乱，音响震耳欲聋，尖叫声伴随，还有淡定地继续看热闹跳舞的人。陈宇眉头一拧， 秦营地，我们快走。 秦修成点头，继续往门口走，刚抬脚，目光触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他目光一停。何晨把拿到的东西塞到胸口，这家夜店他也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不过这次有些头疼。脉络的手下不少，他没有秦然以一打百的身手，他逃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逃，但脉络不是吃素的，他怕会影响到影视城拍戏，这个假名字以后在道上可能就没法用了。何晨混迹在人群中，在想对策的时候，手腕忽然被一道力量禁锢住，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人。何晨一个反手，叫一个过肩摔，转头的时候就看到了秦修晨。秦修晨看着他的装扮，也没有说话，周围挺乱的，只把另一只手上的黑色外套丢给何晨，无声道， 跟我出去。 何晨也没有时间想为什么秦修晨能够认出他，只是看着秦修晨微微迟疑。 放心。 秦修晨往前走了一步，镇定地说道。毕竟是孤狼的叔叔，何晨觉得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，大不了以后这个身份不用了呗。 等我30秒。 秦影帝，你…… 陈宇从前面挤进来，就看到秦修晨抓着一个艳丽女妖精的手腕。秦影帝原来喜欢这一挂的。陈宇还没有想完，就看到这位艳丽女郎抽了一张纸，把唇上艳丽的口红擦掉，又从兜里拿了一盒什么粉往脸上拍了一把，又把翻起的黑色 T 恤衣袖往下翻了一下，拽了一根细线，黑色 T 恤瞬间变得宽松。他一边把秦影帝的外套松松垮垮往身上披了一下，一边用一双妩媚的眼睛盯着陈宇。 眼镜借我一下。 陈宇懵逼地贡献出了自己的近视眼镜，他戴上后眼睛眯了眯，适应了眼镜，整个人的气势一调，瞬间从艳丽舞娘变成了隔壁大学生，怯生生地跟在秦影帝的身后。陈宇看着他，忽然觉得他十分十分眼熟。三个人走到门口，几个黑衣人径直拦住，目光落在何晨身上。何晨低头装作害怕的样子，缩在外套中的手却是摆出了防备的姿势。为首的黑衣人还没有说话，身后一个虎背熊腰的人出来拧眉道， 嗯哼，让他们走。 秦修晨单手插在兜里，整个人依旧清冽，眸光落在了说话人的身上。 微微颔首，温和有礼。 谢谢。 三个人走后，黑衣人才看向男人。 哎，老大，怎么让他们走了？那个女人的身材好像有点像刚刚那服务员呢。 闭嘴。 麦洛看向黑衣人，眸光一深。 刚刚的男人是这酒吧背后的老板。 黑衣人一顿，瞬间不敢说话了。没点实力，没有人敢在 M 州开酒吧。这家酒吧也就是最近两年兴起的，周边没有一个势力敢随意在这儿撒野。翌日，李雨山被何晨打发去跑新闻，他一边在剧组光明正大的补觉，一边观察秦修晨跟陈宇的反应，但这两人都没有什么反应。他打了个哈欠。 啊，何小姐，你困吗？ 陈宇今天换了一副眼镜。 啊，这是秦影帝的藤椅，你要困了可以躺着眯一会儿。之前拍综艺的时候，小侄女就喜欢躺在这上面。 秦冉的朋友不管多大，在陈宇跟秦影帝这边都自动矮一个辈分。陈宇一副老妈子的样儿。何晨一脸见鬼，但还是放下了导演的小马扎。 何小姐，你在剧组有仇人吗？ 秦影帝在拍戏，陈宇就坐在何晨身边跟何晨说话。何晨眯了眯眼。 应该没吧。 他的仇人不是死了就是死了。 哦。 陈宇若有所思，不再说话。何晨睡了一觉，拍摄现场的气氛稍微变了一下。曲子潇从门口进来，他拿着手机，目光在何晨身上停了一下，对着电话那头说。 对，他在。妈，他睡着了。啊，嗯，我知道。 电话那头正是曲太太。曲子潇放下手机，看向何晨的方向。 曲总，少夫人好像跟秦影帝很熟悉。 身边秘书看着陈宇还给何晨端茶倒水，不由压低声音说。曲子潇不由眯眼，他也奇怪何晨是怎么认识领导跟秦修晨的。何晨没有睡多长时间，又被领导抓起来给昨天那个摄影师助理指导。看着领导太阳穴边的青筋都起了，何晨打起精神。 您先去休息，别动气，年纪这么大了动什么气，这边交给我。 他示意工作人员把领导带去休息室。昨天那个平头产物看着他皱眉，便压低声音说， 主摄影后天就到，突发事件没有办法。 何晨点头没有说话，继续帮忙规划。昨天那个摄影师助理低着头没说话，只是晦涩的看了何晨一眼。 大家休息一下啊，曲总给大家买了西瓜。 不远处工作人员在喊。曲总的面子没人不给，大部分都停工了。陆军科拿了一块西瓜，看着摄影师助理跟他身边的摄影团队，故作不解地开口。 你们没事吧？工作遇到了困难吗？可以跟曲总说，曲总人很好的，师姐，对吧？ 能在这个摄影团队的都是有点能力的，尤其是摄影师助理，刚从 A 大专业摄影毕业，还被名师收作徒弟。剧组里有关于何晨的传言，他一个国内前二专业排名的，自然看不起何晨这个不入流的专业的。眼下有陆军科的话在，摄影师助理从昨天也回过味儿来了。陆军科宋青青跟曲子潇关系不浅，还专门到这里来看他。想到这儿，摄影师助理看向曲子潇，直接开口。 曲总，领导要是不想让我拍了就说一声，他说我不对，但让一个野鸡专业的混子来指点我，什么意思吗？ 这个混子指的是谁，剧组的人都知道。昨天晚上剧组就有传言， 听完，剧组的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有几个人小声地讨论着何晨跟领导是什么关系。要知道，领导的年纪当何晨的爸爸都绰绰有余。徐子潇拧眉，他自然知道何晨跟领导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，但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发现他对何晨几乎一无所知，眼下有些难办呢。曲子潇看向何晨，对方正在跟陈宇说话，与此同时副领导去休息的人折回了，他就是昨天坐在门口等何晨的工作人员。刚过了拿西瓜，就听到摄影师助理这一行人在吐槽。工作人员默默地咬了一口西瓜，看了议论着的人一眼。 你们就算看不到何小姐的成品，但光讨论，没有想过去看看 S 大的学校论坛吗？啊？ 什么？ 陆军科一愣，宋青青也第一次抬了头。有人已经直接翻到国内浏览器去搜索 S 大的论坛。 我去，首页竟然有他 ，S 大十大杰出学生之首，我竟然还是10年文科状元，碾压第二名30分。哇，当年连续拒绝京大 A 大的邀请，填了 S 大摄影系，入校第一年就收到了 M 大的 offer 被拒绝了，第二年又被邀请了。 京大 A 大不说，全球前三的 M 大你也拒绝了？你是魔鬼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